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郑和是举世闻名的伟大航海家、外交家、和平使者。600年前，他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遍及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我国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舟师的旗帜飘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上，率先实现人类历史上壮丽辉煌的洲际远航。郑和船队的第一手资料究竟为何神秘地消失了？他又是于何年逝世？尸骨葬于何处？众多的谜团等待我们解开。迷幻时空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传奇。各位好，我是韩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郑和下西洋，曾3次访问阿丹国，也就是今天的雅丁。郑和在福建长乐南山刊立的《天妃灵应之祭碑文》记载，永乐15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统领舟师往西域。阿丹国进麒麟，翻名祖腊法，并长角马哈兽。碑文表明，在郑和舟师经过呼鲁莫斯，也就是今天的霍尔木兹，到达阿丹后，受到了热烈欢迎。作为回赠，阿丹国送给中国的礼物是麒麟，当地称之为祖腊法。经过考证，这里说的麒麟其实是长颈鹿，而长角马哈兽则是独角羚羊。在郑和的行程向前艰难延伸时，朱棣也在朝廷中酝酿着另外一个计划，那就是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如此重大的举动，其原因不可能是单纯的，这一大胆决定可能还与北平曾经是他的政治基地有关，而政治中心的北移同样有利于制约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郑和匆匆结束的第5次旅程，据说与朱棣的迁都大典有关。随同船队一同前来的大批使节也刚好是大典上最需要的角色，于是郑和和他的船队带着获赠的麒麟，成为迁都大典最华丽的装扮。麒麟在中国成为了仁德的象征，郑和船队带回如此祥瑞之物，几乎是朱棣完全沉醉于自己一手营造的盛世图景中。朱棣给了郑和船队所有成员以丰厚的赏赐， 并在永乐十九年八月初八，在新建的宫殿里接见了来华的全部外国使节。与此同时，伯尼、满腊加国、苏禄东国使团访华，他们的到来把这座崭新都城的气氛推到了顶点。迁都庆典结束，正月癸巳，也就是公元1421年的5月9日，郑和奉命启程，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航行。据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杨炳熙讲，郑和六下西洋的时候，要把16个国家的使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送回去，这16国的使臣少则有几百人，而且都是有着相当规格的人，所以郑和的船队在这次航行过程当中起到了旅客运输的作用。从郑和下西洋第一天起，朝中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朝中不断有大臣上书反对郑和下西洋，但是再充足的反对理由也不可能改变朱棣的意志，也可以说朱棣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正是由于这样一位皇帝，使得郑和完成六次不可思议的远航。那么在朱棣死后情况又会怎样呢？这支船队以及郑和本人的命运是否会发生改变？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在他继位的第一天，即1424年的9月7日，就下了一道停止航行的诏书。航海已经被诏书宣布为非法，任何擅自航海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国海岸骤然间沉寂了下来。我们无法确切地得知郑和此时的心情，宝船厂就在他的身边，那里是他航海事业的起点，转瞬之间已是物是人非。巨大的船厂给人一种空寂之感，所有曾经发生的奇迹都像一场尘封的旧梦。下西洋停止，1425年3月，郑和被任命为南京的守备使，那一年他已经54岁了。航海家郑和变成了南京城的陆上指挥官，他的职责是守卫南京城。 600年前，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然而船队的第一手资料却神秘消失。郑和究竟于何年逝世？尸骨又葬于何处？众多的谜团等待我们解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郑和的航海之谜。 明成祖死后，对郑和的诋毁和制止再下西洋的呼声开始表面化。明仁宗年间，大臣们交章上奏，痛批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浪费国库，所得仅仅是珍奇巧具，所失何止亿万米费，并有人建议对郑和治罪。郑和也知道宠幸自己的明成祖去世之后，自己的命运实在难测，因此更加的小心谨慎。他一直待在南京，非奉诏不敢入京师。他虽还是水军统领，但水军的粮食不济时，他不敢亲自出面去向皇帝讨要，而是委托同僚顺便上奏，未曾想反而被皇帝申斥，批评他胡乱邀赏。明明是军队的粮食不够吃，却被皇帝说成这样，但郑和并不敢申辩。当时郑和已经六下西洋，年纪也已经将近60，海上生活已经20多年，他预感到时日无多，于是邀约了一帮老部下，开始整理20年出使西洋的资料。郑和他们经过3-4年整理出来的资料堆满了一屋子，这些资料有历年的航海日志、水军编队以及日常运作、出使水城的海洋图、天文资料、水军的联络通讯方式、军事的日常生活安排、造船的工程图纸、郑和与皇帝的来往书信、郑和的私人文稿等等，这批极其珍贵的资料被移交兵部保管。朱高炽继位仅9个月后就死去了， 如同他的父亲一样，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传统的皇家陵寝。而朱高炽28岁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郑和曾经期盼着这位皇帝能续写海上的诗篇，然而他等到的却不是下西洋的命令。宣德皇帝上台不久，就赋予了郑和另外一件重要使命，督建南京大报恩寺。大明王朝的航海事业中断了6年，昔日的宝船厂如同一段段的往事，既让人崇敬，又让人感伤。当年繁忙的造船景象已恍若隔世。在南京期间，郑和一定会回到当年的宝船厂，面对失去了往日人声鼎沸的座堂，他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在期待着更远的旅程，等待这些宝船在惊涛骇浪中得以复生。终于，宣德皇帝上台不久，发现沿海诸小国的共赋上缴的不甚理想，于是又想起了郑和来。宣德5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的农历6月初9，宣德皇帝命郑和7次出使西洋，向那些小国催要贡品。为了使船队的历程不被时间淹没，出发之前，郑和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的天妃宫中特意树立了2块石碑，记述6次航海的历程。如今人们已经无法在刘家港找到郑和的那块石碑了，福建长乐的石碑依然存在，它几乎成为了我们今天能够面对的有关郑和航海的仅有的原始文字资料。石碑上，郑和命人刻下了这样的文字：观浮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一隅，回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射笔狂澜，若履通衢者，承贺朝廷微服之志，由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是用着神之德于时，并寄诸帆往回之岁月，以遗永久焉。除了长乐碑外，郑和还铸造了一口大钟，叫做三清宝殿铜钟。郑和船队的历程同样镌刻在铜钟的铭文上。公元1432年的1月12日，郑和从长乐出发，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航。然而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千古奇案，郑和整理的那满满一屋子珍贵的资料忽然从人间蒸发了。犯下这个不可饶恕罪行的人叫做刘大夏。当他体察上意，发现宣德皇帝已经对郑和不感冒了以后，竟然自作主张销毁或隐匿了这些资料。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满怀义愤，认为这些东西只会给朝廷带来耻辱，留之无益，于是将其销毁。据说当时的兵部尚书听说之后，惊得目瞪口呆，以为皇帝一定会治刘大夏的罪。结果刘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没过多久升任了兵部尚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5000年， 历史风云。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600多年过去了，郑和下西洋的英勇事迹一直在我国及世界各地流传，同时郑和也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的谜团和争议。郑和究竟逝世于何年？他的尸骨葬于何处？有没有从海外运回中国？据史书记载，宣德5年6月初9，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第7次出使西洋， 这次远航经詹城、爪哇和苏鲁马邑、旧港、满腊加、苏门答腊、西兰山的别罗里港，再由古里逐步向南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然后开始返航。当船队航行到印度西海岸古里，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卡利卡特附近时，郑和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于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433年四月初在古里逝世，时年62岁。船队由正使太监王景洪率领返航，经苏门答腊、满腊加等地，回到了太仓刘家港。宣德八年七月初六，也就是公元1433年七月22日，郑和的船队到达南京。郑和年表上称，船队回国，赐葬郑和衣冠于南京牛首山路建衣冠冢。关于郑和究竟是哪一年去世的，曾有过争议。上世纪40年代，研究郑和的学术泰斗郑和生提出，郑和逝世于1435年，其因为是从这一年明朝发给南直隶的册书中没有了郑和的名字，但目前史学界大都认为郑和应当逝世于1433年。那么郑和去世后，他的尸骨是如何处理的？有没有被运回国内？目前学界及民间对此主要有四种看法。一是就地海葬说，因为按照穆斯林的风俗，人死后3日要速葬，用白布包裹全身，深埋且不复棺。郑和自去世后至王景洪率船队回国又历时3个多月，当时东南亚地区正值盛夏，天气炎热，遗体难以保存，不可能运回南京安葬，因此只能在海上水葬。而郑和的副手则将郑和的衣冠和发辫带回了国内，由宣德皇帝赐葬于牛首山，于是也便有了今天的牛首山郑和衣冠冢。第二种说法是火葬说，因为当时的古里流行火葬，为携带方便而将郑和就地火葬，并将其骨灰带回国内。第三种说法是土葬印尼说，其理由是郑和在七下西洋途中6次途经印尼，和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船队在回国时天气炎热，就将遗体葬在了路过的印尼爪哇岛的三宝垄。现在当地有三宝洞，供奉着郑和塑像，洞旁有三宝墩，相传即为郑和墓。三宝庙历经沧桑，一直香火不衰，印尼华人膜拜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尼人也同样的膜拜他。第四种说法则认为郑和的遗体已运回中国，因为在明朝用水银长时间保存遗体而不腐烂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例如明朝大将沐英在云南去世后，其遗体经过防腐处理，长途跋涉8个月，最后运抵南京归葬。再比如明朝的大清官海瑞在南京去世，朝廷命穷籍人徐子伟护棺归葬，灵柩顺长江而下，历经艰险而抵达了海南的琼山。既然沐英和海瑞等人的遗体能保存数月而不腐，那么威望卓著的郑和的遗体就更有可能被不惜代价地运回国内。值得注意的是，郑和衣冠冢所在的南京古里和传说中的逝世地印度古里的读音相同，且只有一字之别，这两者背后是否有着某种关系，目前还不得而知。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创造的海上奇迹，它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这一伟大事件发生在整整600年前，在郑和的率领下，这支来自大明王朝的由200多艘舰只和27000-8000人组成的巨大船队，以当时各国航海者无法想象的恢宏气势，打通了中断已久的东西方海上航线。他们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郑和的故事结束了，但他的航行不仅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卓越成就，而且把遥远的大陆连接起来，海洋 不再是分隔大陆的屏障，而是不同种族的人们彼此相识的走廊。在郑和身后，世界正日益紧密地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600年前，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然而船队的第一手资料却神秘消失。郑和究竟于何年逝世？尸骨又葬于何处？众多的谜团等待我们解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郑和的航海之谜。 咱们都知道，麻将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娱乐工具，深受国人喜爱。然而可能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有学者认为发明麻将的人正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航海英雄郑和。据说在常年的航海过程中，许多将士因海上生活单调枯燥和思乡之苦，精神萎靡不振，甚至机遇成疾。郑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担心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有必要制作一种新的娱乐工具，给将士们解除烦恼。这种娱乐工具既要制作简便，又要让广大士兵都能学会，最好能容纳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参与。经过冥思苦想，郑和终于想到了就地取材，利用船上现有的毛竹做成竹牌，刻上文字图案，再制定游戏规则，放在吃饭的方桌上，就能供四人同时娱乐。在文字图案的确定下，为了迎合将士们的心理和航海的实际，郑和同样动了一番脑筋，比如红中代表中原大地，迎合将士们的思乡之情。由于中国的帝王一向偏爱红色基调，故特意将中字设置成为红色。因为航海的目的名义上是经商，故竹牌上刻上发字。究竟能发多少财呢？以迎合大家的发财心理，便设计了1万、2万、3万，直至9万。由于航海中受食品来源制作条件的限制，将士们的日常主食是烙制的圆形大饼，将士们的对话也常常是今天吃几个饼啊，于是便有了1饼、2饼、3饼，直至9饼。遇到风平浪静时，将士们也常捕捕鱼来改善一下伙食，而鱼是按条计算的，今天捕了多少鱼呢？于是便有了1条、2条、3条，直至9条。另外，由于船队在海上航行，将士们整天看到的是一片白茫茫的沧海，故竹牌中设置了白皮。而郑和当年航海使用的帆船，所以最关心的就是风向，故竹牌又刻制了东南西北风。常年在海上航行，人的感受最深切的是季节冷暖的变化，于是郑和干脆就刻上了春桃、夏荷、秋菊和冬梅四朵花来代表一年四季。尽管后来竹牌上的图案发生了变化，但花的叫法仍然没有改变。郑和发明的这种新式竹牌娱乐工具，不像围棋、象棋那样深奥难学，普通士兵一学就会，很快就在将士中推广开来，将士们萎靡不振的状况也随之一扫而光。郑和也终于找到了排遣将士们郁闷的思乡烦恼的途径。后来一些将士们向郑和反映说，这竹牌啊太好玩了，大家都特喜欢，将士们一玩起来就精神麻木，如痴如醉，不仅乐不思乡，而且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但大家都把玩这种游戏叫做打竹牌，名称不太雅观，还是请主帅另赐一名吧。郑和想了想回答，既然这种游戏能够麻痹将士们的精神，那就叫麻将好了。从此麻将这个名儿就产生了，而且由海上传到了陆地，打法也不断的花样翻新，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主要娱乐工具。应当说，当初郑和发明麻将有着其积极的意义，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寂寞和孤独方面功不可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麻将的发明，很可能由于将士们精神上的崩溃而导致重大变故发生，使后续的航行难以进行。

办事更方便，生活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电影是一种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的文艺形式，尤其是很多老电影都被广大观众所熟悉，同时呢，很多相声作品都是根据以电影中的故事或电影名来取材创作。由刘宝瑞、郭全宝说的相声《我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段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咱们今天啊，就来欣赏由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我的历史》。郭全宝是知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风格火爆，捧逗俱佳，并且呢擅长单口相声，尤其是柳活和闹活，他还精通京剧、单弦、数来宝等多种艺术形式。他和众多名家都曾经合作过，尤其是刘宝瑞。在1957年，由郭全宝和刘宝瑞合作的相声《好啊好》曾流行全国，而他们合作的这段《我的历史》也是非常独特。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我的历史》。 这回啊，我来表演这么一段。 那 个 谁啊？ 我呀。 您呢？ 哎， 哦，您表演什么呀？ 相声。 相声。 对了， 有意思。 是啊， 这个说相声，什么问题都得研究吧。 哎，反正是一般的问题啊，我们都爱研究。 是啊， 是啊， 嗯，那您研究研究 啊， 为什么这人一个人一个模样呢？ 废话， 啊， 6亿多人都一个模样啊？那照相馆转业了，一个人照完了全那模样，那像话吗？那， 哦，对了，不是，我想跟您谈呐，这个人呢，为什么一个人一个脾气呢？ 那当然是啊，你想你的脾气跟我的脾气绝对不一样。 是啊， 好静不好动。 哎，也有好动不好静的。 哎，这也是， 要不怎么说是好走东的不走西。 嗯， 好吃萝卜不吃梨。 是啊， 好吃蜜柑不吃春菊。 对了， 好吃长虫不吃鳝鱼。 啊， 哎，不吃长虫他净吃鳝鱼， 这好嘛， 对不对？ 是啊。 还有好打百分的还不爱下棋。 嗯， 好骑马的还不骑驴。 行了，您这赶折来了这。 好看电影的还不看京戏。 行了， 说这么半天，你喜欢什么呀？ 我呀， 啊，哎，您喜爱什么呀？我这个人就是爱看电影， 爱看电影 啊， 跟我一样。 怎么呢？ 嘿，我也最喜欢就是看电影。 哦，你也爱看电影？ 哎，哪天都去。 是啊， 昨天我还看了呢。 昨天？ 啊， 哦，昨天你看《祝福》去了是吧？ 啊， 好啊，《祝福》啊，鲁迅先生。 不是不是不是，昨天我不是、 啊、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哦，您看这个《勇士奇遇》， 也不是，也不是。 那您看什么电影去了？ 这片子名让我给忘了。 那您说说是什么内容得了？ 啊，内容我记得 啊，您说说。 内容是这个热闹， 热闹， 有声， 这话跟没说一样。现在什么电影都很热闹的，你说说什么样的故事情节，我就知道了。 哎，对对对， 啊， 故事情节呀， 怎么个意思？ 故事情节，这个片子的内容是一个战斗的片子。 那就好猜，战斗片， 战斗片。 哦， 这一开片时候就是我们的部队啊， 嗯， 由北往南走，为的是这个追击敌人。 嗯， 可是后来呢，因为某种的情况变化，我们这部队呢又由南往北走。 哦， 表面上看呢，仿佛是撤退， 那么 实际上呢是包围敌人。听人说那还有个名叫什么战，哦对了，叫迂回战， 包围敌人。 对了嘛，结果把这个敌人完全都消灭在凤凰山了。敌人那儿还执掌嘛，什么向凤凰山靠拢，向凤凰山靠拢。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啊。 哎呀，他还说坚持五分钟是不是？ 哎，对对对，就是。 说这么半天这你都想不起来了 啊？那是， 这不是南征北战吗？ 南征北战， 哎，这电影叫南征北战。 哎，对对对，不错，我看的是南征北战。 你想起来了是吧？ 南征北战，对对对， 这片子真热闹。 好啊， 嗯， 就从这个电影片子里头可以看出我们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到胜利也不容易啊。 你看看那个机智勇敢多惊险。 是啊， 哼， 就是夺山头那场面那最惊险了。 那还是我们的部队先上去的， 不容易上啊。 对吗？ 那个山完全是悬崖陡壁呀。 嗯，啊， 尤其是我们战士走的老虎嘴这个地方。 老虎嘴 那多难呐。 不是，您 上不去啊。 啊，是， 那战士都爬着上去，连头都不敢抬呀。 嗯， 后来好容易过了老虎嘴，前面又有一道山涧给挡住了。 怎么还有山涧 啊？过不去了。哎，可巧对过有棵小树，我们战士弄绳子套在树上，一个一个悠过去，那多难呐。 那排长也跟着过去了 啊。 那怎么会是南征北战呢？ 那不是南征北战的吗？ 你说的这是智取华山。 哎，对对对，我看的是智取华山。 哦， 智取华山，对对对， 智取华山呢。 啊，对对， 这是够惊险的，这片子 不容易。 嗯， 自古华山一条路嘛， 有这么一句话，你要上华山呢，你就得打前边的千尺窗上才能到北峰呢。 也不在那个 啊， 我们战士不找着第二条路打后边山上上去的吗？ 是啊，那要没有那老乡给带道啊，你也找不到。 那当然了， 哎， 要没那小孩带路，那也上不去呀。 嗯，怎么会小孩啊？ 可不是吗？ 那老乡二十多了。 哪儿啊，小孩儿。 这许又拧了，小孩 啊，那小孩不是后手也参了军了？ 嗯， 小时候他就想参军，那不是那个县大队长没批准，小时候棒着呢，还跟那个大胖子摔跤，摔不过还摔，后来不是当上兵担任这个爆破组，炸一个那叫桥头堡吗？那个炸药没地儿搁，你看在手上拖着，轰隆一下就响了，壮烈牺牲。真棒。 行了，您别说了，您说这个自个儿拿着药包把那桥头堡给炸了 啊啊， 轰隆一声敌人全死了。 对呀、啊、 那个叫董存瑞。 哎，对，我看的董存瑞。 好嘛，你提什么他看什么。 对对，是董存瑞，我才想起来 了。 不是炸那桥头堡？ 是啊，炸了， 把那个碉堡炸了以后，敌人就败了 啊。龙化城一告解放吗？ 是吗？敌人就跑吗？ 哎， 就往城里头跑。 怎么？ 敌人往城里跑啊？ 城里跑 啊？跑着跑着，那个老日本鬼子骑着马这么一想啊，喂，你们的不要跑，这是李向阳的调虎离山计。 这都哪儿的事？这个，您说那有李向阳 啊？ 那是平原游击队。 哎， 我看到平原游击队走。这家伙说话多可气呀、啊！怎么提什么你看什么呀？ 这个人干嘛提什么我看什么呀？ 啊， 根本就是看的平原游击队吗？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没错，平原游击队， 又平原游击队了， 就是平原游击队。 你多能看的呀？ 昨天呢，这不刚告诉你吗？ 昨天 啊， 在哪儿啊？ 首都啊，是首都吗？ 真有意思， 怎么 真能蒙事？ 怎么？ 首都 啊， 昨天我在那儿看的苏联电影周演的《母亲》。 对啊， 嗯， 我也看的《母亲》呢。对，母亲， 你不是说平原游击队吗？ 啊，平原游击队，这是加片儿 啊， 加片儿， 还嘴硬呢。加片儿是新闻简报， 新闻简报，你是新闻简报，你、 啊、 你说是前边的加片儿， 那么您说这个， 我说这是散场以后的加片儿， 啊。 怎么那阵儿你走了？ 是废话，大伙人都走了，我不走，我那看椅子呀，我刷痰桶啊。 对，是啊，就你们都走了以后，那不是才给我加的这片儿 啊？越说越不像话，为你一人加一部片子呀？行了，你啊，别胡扯了 啊！ 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常看电影？行了， 什么？我不常看电影， 本来你这净蒙事， 呵，可气。 嗯， 我不常看电影， 那怎么着呢？ 我说说我的历史。 嗯，这问你看的什么片子，你说你历史干嘛呀？ 哎，我说完我的历史，就证明我常看电影， 是吗？ 也就证明我看过电影以后，我的记忆力怎么样？ 那你从哪儿谈起呢？ 要谈我的历史 啊， 先得打我的家。 哦，家 说起。 哦， 我的故乡就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嗯， 就在华沙一条街门外有一道龙须沟，我就住的6号门。 你怎么单在那儿住啊？ 因为我的童年 啊 是在压迫下，我是个流浪者。 哦，你们家了不是有地吗？ 有地就是那一寸土两亩地呀、啊、赶上了收成才接俩棉头。 怎么才收成那么一点呢？ 赶上麦收时节风雨来呀。 哦，正赶上暴风雨。哎，我也受它传染了。 就在那个时候 啊， 我就死去了我的母亲。 你没有哥哥和妹妹吗？ 就剩下我们刚成两父子。 哦， 我们在这水火之间的日子里，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春秋。不 啊， 我们要活下去 啊， 我们是跑在时间前面的人。 哦， 我们是勇敢的人，我们是无罪的人，我们不是偷自行车的人呢。 您说这我都知道。 为了美好的生活 啊， 在南往1919年，我就参加了平原游击队。 是啊 啊， 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呀？ 因为我小，才叫我游击队员之子吗？ 哦，那么参军以后怎么样啊？ 刚一参军 啊， 我不过当普通一兵， 经过了南征北战、山地大战，把我锻炼成为钢铁战士。区委书记给了我最高的奖赏。我当了侦察兵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智取华山，插上我们的翠岗红旗。 嘿，真光荣啊！ 这也是同志们的荣誉， 哎，大家的荣誉。对， 到了最后阶段，反动派到了王朝末日，我们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让那些山中的魔鬼变石头。这就是统治者与魔王的下场啊。 对，我们是扑不灭的火焰。 是啊， 我们胜利了。 我们经过这个伟大的转折，那没有太阳的街也都重见光明。 是， 怀上人家分到了土地，草原上的人们收回了金银滩，我们的理想实现了。 对呀，我们该过幸福生活了吗？ 就在葡萄熟了的时候，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忽然间接到了一封鸡毛信。 谁给你来的呀？ 他说他是我远方的未婚妻。我正因为为了爱，因为他是一个绝代佳人， 那你就找他去吧。 可是他没有留下地址。 那您就甭去了。 是啊，这一夜我就失眠了 啊！ 我就瞪着24只眼睛。 您有那么些眼睛吗？ 我们屋里头一共12个人呢。 哦，都瞪着眼睛呢。 到了天亮前后，我就走出了不屈的城，踏在蔚蓝色的道路上，看着两旁的马兰花开，看着我们那些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头有很多的女拖拉机手，他们撒下了奇异的种子，静等着丰收。 对呀，春天来了，我们过欢乐年年呢。 我正在齐步前进，忽然间对面来了一位蜻蜓姑娘。 你认识她吗？ 我们好像见过面。 哦，在哪儿啊？ 华沙。 哦，华沙会见 啊。他约我到青春园地，当时我们两个人就男女并肩前进。 嘿，真是天仙配。 哎，两家春呢。 哟，你是小女婿呀。 我往前走，到了绿色山谷，我说我口渴。他说这里有泉水。 嘿， 到了黄花岭，我说我不去了。 哎，你怎么不去了？ 都罗马11点钟了， 天都黑了 啊！这时候早就长起来万家灯火，当时我就吹起我的仙笛，他就唱了一支夜半歌声，我们两个人看着江对面的南岛风云，真是8000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 你们真是湖上斗争的人们呢。 到了第二天，正是新局长到来之前，他约我参加游园大会，因为那天是春节大联欢，园子里头可热闹了。 有什么热闹？ 有这个中国杂技团，有苏联大马戏团，还有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梅兰芳表演的洛神，程砚秋演的荒山泪，还有4台大戏。 都什么戏呢？ 有山西梆子打金枝，河南梆子花木兰，广东越剧搜书院，中国评剧秦香莲。 有意思，真热闹。 热，感情热闹。你知道那天去了多少人吗？ 都谁去了？ 有他俩。 他俩是谁呀？ 这罗密欧与朱丽叶呀。 你倒说出来呀。 还有青蛙公主、驯狐女郎，他们姊妹俩。 那是姐儿俩吗？那个 还有很多的先进生产者 啊。您说都是谁？ 有英雄司机，有金星英雄、妇女代表、乡村医生、乡村女教师，还带着两个顽皮的小朋友。 谁呀？ 丘克与盖克呀。 嘿， 这小哥俩也去了啊 啊哦！当时作曲家格林卡演奏了一支西伯利亚交响曲， 是 还有人民歌手江布尔唱了一首民歌， 什么歌呢？ 就是陕北牧歌呀。 啊，对对对， 节目表演完了，大家都跳起来欢乐歌舞。 那你也跟着跳啊？ 我不会跳舞，我想休息休息。当时我就坐上了魔椅 啊， 大家说这是禁止的游戏。 好嘛，谁让你往那儿坐来的？ 正在这个时候， 嗯， 忽然间来了一个秘密客， 秘密客 啊，他说他想做我的未婚妻。 嗯， 他跟我说，我们两个人只是一板之隔，因为我家里头是一个不称心的女婿，我愿我们有情人都成眷属，我很想做你一个忠实的朋友。 那你怎么表示的？ 我不敢接受。 为什么呢？ 她不是梅丽小姐， 她是 脖子上的鞍呢。 哦， 同时她还带着一包危险的货物。 什么货物？ 银灰色的粉末。 嚯！ 并且他还有一盒瑞典火柴 啊， 他是一个玩火的女人。 我想那你不能够跟他结婚。 嗯， 这是个危险的恋爱，他家里有不称心的女婿，你要跟他结了婚，那不成骗婚计了吗？我想他不能做你神秘的旅伴，你要忠实的考验他，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要跟他当机立断。 对，我说像你这样假情假意的人们， 嗯， 一贯害人道，怀着一颗冷酷的心，到处绑架放火，你逃不出去人民局长， 对， 逃不出去天罗地网。 是啊， 你跑到哪儿我也要虎穴追踪。 哦， 当时激起我愤怒火焰，我就拔出来短剑。哎 哎，干嘛呀？ 斩断魔爪。 我呀，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我的历史》。在这个段子中啊，我想您一定听出了很多老电影的名称，同时也回忆起了那些影片中的故事情节和看电影的往事了吧。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俊妍的歌《寂寞机场》。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微亮，梦已经醒来，看着你熟悉的脸庞，回忆挂在恋爱的出口，洒满了星光在你肩上。雨停了，梦已经出发，一路上有多少个弯，让风吹散每一句誓言。幸福不再出现，寂寞机场凌晨的最后航班，要带走我和你的爱情的伤，透过车窗看